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。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英吉。国内首家设置在医院内的24小时图书馆落户于北京东区儿童医院，有望年底开放。在医院就诊的患儿和家长以及居民都可以到这里借阅图书。同时呢，纳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服务联网馆，可全市通借通还。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了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革命文物展。该展览共展出238件文物，其中绝大多数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。展览将持续至明年2月7号。教育部近日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，办法指出，对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实行3级监测认证，认证结果为经费投入、用人单位招聘、高考志愿填报等提供服务和决策参考。近日，美国美术馆珍藏的梵高名画橄榄树中发现了一只融入颜料中的蚱蜢，并推断它可能是来自画家1889年创作时就在画中，现已持续了128年。北京市近日出台核心区整治导则，重点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内胡同的整治，将致力对胡同的开墙打洞、私搭乱建、占道经营、车辆乱停等城市顽疾。北京朝阳区将打造多层次便捷的生态跑道体系，其中5.2公里赛道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，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建成北京东部首个专业半程马拉松赛道。以上就是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英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时间又来到了周一的上午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接下来的这一周呢，你有什么计划待完成呢？今日的天气里，不少小伙伴都感到了阵阵的寒意，寒意来袭之际呢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御寒了。在这个季节要多吃一些温热补益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鸡肉、大虾等，这些食物中呢含蛋白质及脂肪热量多，可以提供御寒的功能哦。一入冬呢，很多听友们有手脚冰凉的状况，那么就要经常搓手脚心了，这样呢可以起到血液循环的作用。而上下班快走呢，简单的爬楼梯、原地跳跃等这些动作也有助于调节体温哦。 晴天、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今天呢，九六九报天气正式上线了，不管是阴晴冷暖，九六九都会陪伴在你身边。今天是11月13号，星期一，2017年快要电力不足了。此时我们还要上紧发条，为了美好生活还得往前冲啊！新的一周，新的开始。近期的天气呢，让不少人感到阴冷，这种状况还是很明显的。北京早晨已经开始有了冬天的寒意，不少出门早的人呢，已经一水的冬季着装了。今天最低气温为-2度左右，最高气温12度左右，西北风3到4级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白天最低气温为-2度左右，明天的气温预计8度左右，最低气温-2度左右。在立冬之后呢，冷空气活动开始频繁了，每次冷空气到来都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、大雨和雨雪天气，而后又转晴，并逐渐转暖回升，形成三日寒、四日寒、寒暖交替的变化。但是近期的天气总体趋势会是越来越冷，天气很凉，季节转换的时候呢，慎重增加衣服，适合穿薄毛衫和大衣。而洗车后呢，至少未来4天内没有降水和大风，所以今日非常适宜洗车哦。早晨出门前记得要喝一杯温开水，如果赖床没时间在家吃早饭的话，到了公司也记得要吃点哦。 今天白天呢，本市还是以晴为主。由于近期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，树叶会加快的掉落，已经不太适合观赏红叶了。但是现在去看看的话呢，可能会抓住秋天的小尾巴，不抓紧时间去的话，真的要待到明年了。千万别把赏红叶变成看树杈喽。此外，即使离北京不远的红海滩风景廊道也已经做好了被观赏的准备，那里的天气近一周都保持在十度以上，挺好，适合开车自驾。我们来听一下当地的游客是怎么说的吧。 红海滩我觉得反正挺神奇的，虽然滩涂没十分那么红，但是吧看着也挺漂亮，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是长枪大炮的。我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，不过我觉得我照出来的也不逊色。韩姐产河蟹，产大米，好吃。河蟹蟹膏很多，这里气温白天大概在十度左右，和北京呢差不多。穿普通的薄棉衣，再加帽衫就可以了。来的话呀，也不用带雨伞。这几天天气还是不错呀，晴天。 去红海滩的话呢，要看你是怎样的心态了。要是抱着看童话世界里面的红的话呢，一定会给你绝对的视觉冲击。这儿有小火车的观光车，真的很像是童话世界，没有其他人工的雕琢，还有游艇观光，可以在芦苇丛中游览风景。景区里面有盘锦大米和河蟹，到处都有出售的。湿地里面可以捉螃蟹，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准备好衣服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弄脏。总之呢，拍出来的照片还是蛮震撼的。 冬天的红海滩呢，大胆尝试冬季旅游新项目，继续开园迎客。到了那里呢，可看湿地奇景，赏湿地冬印，品湿地民俗，探索湿地文化。如果你有什么冬季推荐的游玩胜地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景点969告诉我们哦。

信每个有少女心的听友们呢，都有一部心里最爱的偶像剧。而16年前的《流星花园》可以说是开创了华人偶像剧的先河了。当年你有去租碟的地方租来看吗？还是频繁溜去网吧，不是为了玩游戏，而是为了看完心心念念没有追完的《流星花园》呢？但这部电视剧要重新翻拍了。翻拍这件事呢，就像初恋一样，心里面想想回忆一下就好，甚至让你觉得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他呢？ 时候

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只因我黑夜中破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等我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喜欢听摇滚的听友们呢，可能大多数都是从听 Beyond 的歌开始的，但是从内地摇滚歌手来说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叫郑钧。在内地摇滚最狂热的90年代，是炙手可热的摇滚歌手，是一代年轻人的青春记号。在郑钧大学的时候，刚接触到西方摇滚音乐，逐渐开始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时他在骨子里还是有一股叛逆的味道，他决定呢退学去美国留学。在等待签证的两年间呢，他大学退学回到西安，找不到工作，感到非常绝望。那时的他从未去过拉萨，只是曾看过关于西藏的书，却用很短的时间写出了这首《回到拉萨》。

的梦。 有人说，我怎么敢倒下，我身后空无一人，但别忘了，我们身后还有爱，有时间，有勇气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实则拥有一切，正是这些力量支撑着我们前行。谁都向往更好的生活，只是我们还不能忽略这一路上应该承受的艰辛。人的一生很长，还有很多路要走，很多难关要过。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当我们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闯过去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段时间，可正是这些艰难让人生变得辽阔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，感觉不行了再继续重来嘛。这人活着一辈子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。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，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，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，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，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 啊。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痛苦